今天才刚放理想，气温三十五点八，我眼珠快要融化，但殿下快受不了啦。钻进我的小浴缸，我想躺在芭提雅，把音乐放到最大，马上出发。我想躺在芭提雅，把音乐放到最大，马上出发。爆照。